这么远就是通过网络收听节目吗？他说对呀，我都是通过听听 FM 在同步直播的，人家都不听回放，都听通过网络来同步的收听，听直播，你看多讲究，这才是讲究的人生，讲究的人生。好了，汽车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哈，官微这边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家族群这边来发位置，也让我自豪骄傲一把。北京的各个角落都在收听，当然听听 FM 下载之后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就让我更骄傲了，因为我知道除了北京，通过网络全球都可以听得到。谢谢你们的支持。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2016年1月16号，某某卫视重磅推出的首档明星冰雪综艺真人秀《冰雪新动力》的主题歌，观者带来的《快乐冰雪》。当时也为了这个呼应2022年冬奥会哈，2022年冬奥会还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好，快乐冰雪这样的情绪应该慢慢渗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来，冰雪项目你都会哪一些？来来来，不妨来这个凡尔赛。来选一下哈，显示一下，咱们来听听聊天室当中冰雪项目。2022年冬奥会的冰雪项目，你知道有哪些大项、哪些小项、哪些分项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今天是2021年8月16号，星期一，限号是一和六。早晨出门的时候，在路上确实看到有尾号11的朋友还开出来了。可能经过一个周末，大家真的有点小迷糊啊，一定要记号。这次的尾号限行还是比较好记的，星期几就限几，后面那个号直接加5就好了，自己去加。啊，特别提示的是，现在在汛期、雨期哈、昨天周末的那场雨哈、真的是挺大的，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以前恶补一下，告诉你雨车行车注意事项，包括雨天车辆的保养等等这些话题，翻出以前的汽车音乐会回听一下哈。今天我们要说另外的事情了，首先呢就是车内如果有异味，昨天呢就是开着车出去，然后一朋友进我车里就说，哎，你车里怎么有股味儿？当时我心里哆嗦，什么玩意儿？不是臭，他说，不是，就是那个车的那个好像是座啊，还是车漆啊，反正就是那种车的那种味道。哦，我说，哦，那还好。好，怎么消除车内的这种异味呢？还有就是某男子蹭 ETC 逃卡183次，183次，这怎么能行？来，稍后的时尚资讯再来为大家做介绍。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继续带出，这首歌你知道吗？ 我住在地球上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你一对我眨眼我就出变。我住在地球上海边，这里是黑夜，你在月亮上花园，那是白天，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你一对我眨眼我就出变。告诉我 说再见，再见。 又说再见。2004年，牛奶咖啡用他们的音乐，散发着清新和自然，唱出了我们久违的那份纯真和浪漫。刚刚这首《月亮上的花园》收录在牛奶咖啡的首张音乐专辑《燃烧吧，小宇宙》当中，也是充满爱和梦想、勇气与冒险的一张专辑，也用童话般的言语来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好了，北京时间9:11: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如果爱是道北极光，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如果我变成小孩，如果真的那么难，没有人了解我吧，我是怎么想。我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可以参透孤单的假象。不要人问，不要人猜，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逛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在这一秒扮演一个安静的自由，想又想，世界原来那么不一样。于是我看见了海浪，于是我前往一个机场，于是有好几小时慢慢忘了些麻烦。时间它停止了吗？我想想未来，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慢。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忘了一个心中的名字有多难，看一本书，走一段路，逛一个美术馆，听一首歌，过一条河，喝一碗酸梅汤。 Yeah, oh yeah, yeah, 一个哲学家。不要人一直管，不需要说，不需要听，不需要那么忙。 范范范玮琪，哲学家。这次范范的专辑概念呢，以60年代的嬉皮的重要精神来出发，唱出了一些小人物的生活，还有他们的感情哲学。哲学家呢，也是范范范玮琪第7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依然继续着他以前的风格。虽然专辑呢融入了嬉皮元素，但是本质呢还是民谣来打底的，清新的民谣、感性的情歌、爽朗的摇滚，还有复古的嬉皮融为一体，就成就了刚刚这首来自范范范玮琪的《哲学家》。好了，关于汽车内，刚才我们抛出一个话题哈，车内异味我们该怎么办呢？这还真的挺重要的。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仔细听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家爱车当中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异味，如果是新车，这种异味会更重，可千万不要忽略这异常的味道，因为在这样的味道里，曾经有检测污染物有300多种，致癌的就有20多种，致癌啊。车内的异味比室内的异味还要严重，因为车内比较狭小，密封，在经过太阳暴晒之后或者下雨之后的湿气，这时候车的味道就会更重，空气当中的异味霉菌尘螨可以吸入颗粒物，会伤及到呼吸道，降低免疫力，容易引发肺炎呐、咽喉炎啊、鼻炎啊等等。如果你说哎，最近怎么老犯鼻炎啊，找不到原因啊，光吃药不行，找一找啊，可能真的是车内的异味造成的。很多人觉得这种异味简单，喷点香水不就行了吗？哎，你可能忽略一件事情，异味的源头可能是甲醛啊，或者是甲苯啊， PM2.5 是没有办法用香氛来解决的。那么市面上有一些车内的抗菌喷雾是不错的选择，其中还有非常多的氨基酸组成的高分子化物，这种生物酶呢，因为是蛋白质的一种纯绿色提取，所以对母婴是没有伤害的，能够迅速的扩散，精准的锁定细菌还有异味，通过溶解细菌的细胞壁渗透到内部，让细菌和异味分子坏死，最后分解成无害无毒的气体和水。你自己到市面上去选择啊，我觉得比较这个大品牌的都应该是没有问题，车内抗菌喷雾赶快回家赶快去买一瓶，这个真的至关重要啊。这些空气无所不在啊，就是车内这个你在车里面待的时间如果比较长的话，确实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好了，放松一下放松一下，雅雅金来分享王力宏梦寐以求。 依丽爱依丽奥，你确定所有心里的感受，每个心跳都跟这个节奏，决定让生活每天那么美酒。依丽爱依丽奥，你确定所有心里的感受，每个心跳都跟这个节奏，决定让生活每天那么美酒。 其实我有更好的选择提供你参考，蓝天和白云不需要太远，不要当白老鼠在笼子里转圈。今天好时光好戏要上场，今天开始让生活梦寐以求，跟着我说嘿，跟着我说吼，跟着我说我的生活可以更完美。伊利亚伊利亚哦，造属于你自己的梦寐以求。 生活每天都很美。 色、红色、白色，是革命的颜色。红色、白色，是革命的颜色。红色、白色，是革命的颜色。 伊利亚，伊利亚，你决定所有是你的感受，每个心跳都跟着的节奏，紧握着我每天的梦。 由王力宏2015年1月发行的专辑《你的爱》当中，也是他尝试全新的中文 EDM 曲风，激励人心的歌词鼓励大家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好了，风雨无阻的相伴就在汽车音乐会。看不到外面啊，你要告诉我外面下雨了吗？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下雨了，真的下雨了吗？来分享照照今晚的月亮。2005年秋天写完了这首歌，10年之后偶尔翻出当年的工程文件，重新做了这首歌的缩混。尽管你听到的声音略显稚嫩，编曲有点粗糙，但全保留了当初乐器和唱的声音。 今晚的月亮，今晚的月亮还那么美，今晚的星星，今晚的星星还在眨眼睛。今晚的人啊，今晚的人还不肯睡，今晚的歌儿喝着酒儿醉，风儿轻轻吹着有点儿凉，歌儿轻轻唱着有一点悲伤，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相依偎，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轻轻吹着有点儿凉，歌儿轻轻唱着有一点悲伤，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相依偎，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快要离别的人啊，还在相依偎，一起遥望着这轮圆月亮。

第二十二位黄子韬冰激凌。第二十一位金文岐依你。 所有分分秒秒天天都依你，所有微微天天连连也依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真心在期待，追舞的人耐心不来，不痛不痒我不明白，爱情是你只为某人存在。我有你来当个小爱的这不爱，心中感慨，爱或不爱，对自己坦白。Going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你的安排，不爱理出牌，想来就来，谈不清自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I'm going crazy, crazy.Crazy for you， 敢不敢和时间比赛？谁不懂珍惜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虽然你把我当空气存在。我有你，来当个小孩的。想来就来，谈不清自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I'm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谁不懂珍惜谁活该，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虽然你把我当空气存在。累着不爱，是一种感慨，爱或不爱，对自己坦白。Going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Going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没得安排，想来就来，踏不进自来，这就是爱。我甘愿被累坏。Going crazy, crazy, crazy for you。 来当个小孩， 距离上一张专辑《无畏无惧》的推出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当时的摇滚小霸王这几年干什么去了呢？原来是转战戏剧界，参与超过十部以上的电视剧和电影的拍摄，也都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哦。在这几年当中，柯有伦呢，并没有放弃音乐他所喜欢的这个事业哈。这首《累觉不爱》让他的男子气概再度飙升，从酷男又变为了音乐型男。柯有伦带来这首《累觉不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的歌曲。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北京时间9:36:22，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来继续关注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来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电视剧《你是我的命中注定》当中，这首李俊毅演唱的《哎呀爱》。 讲述了原本是平行线毫无交集的便利店的女孩陈嘉欣，遇到了霸道的青年才俊，来产生了一段特别的爱情。哎呀爱， 爱来早去，属于我和你，芯片爱专属引力，心跳加速秒回，对你感觉，关于你声音从不缺席，用爱的逻辑，只有我和你，芯片爱收藏唯一，加一点浪漫气息，梦太急，特别的关心是你，哎呀呀，爱得很得意，没有道理，一个眼神就能确定，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属于你，我的风景，哎呀呀，爱得很在意，没有原因，一个微笑做出回应，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用爱的逻辑，只有我和你，芯片爱收藏唯一，加一点浪漫气息，梦太急，特别的关心是你，哎呀呀，爱得很乐意，没有道理，一个眼神就能确定，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属于你，我的风景，哎呀呀，爱得很在意，没有原因，一个微笑做出回应，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是属于你，我的风景、哦、哎呀呀，爱得很得意，没有道理，一个眼神就能确定，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属于你，我的风景，哎呀呀，爱得很在意，没有原因，一个微笑做出回应，因为是你，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阴晴都是属于 喜欢这样的歌词，喜欢这样的旋律，喜欢这样的配器，喜欢这样的音乐营造的氛围，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源自于影视剧当中，所以有画面感，是不是？李俊逸，哎呀爱，最后呢是爱情的爱哦，啊，你说这是缘分注定的哈，即使你再辗转，再辗转，想躲也躲不开，看辗转重逢，还是遇到了命中注定的爱，这是爱呀爱，是命定三部曲的其中之一，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藏着很多简单的幸福的道理，永斌就是用这首《是你》为你解锁了人性当中的光彩。 Baby 作为首张 EP 同名主打，音乐品质一流，精心营造的音乐氛围当中，让 Funk 曲风带你找到另一个自己。 为了外呢这次疯狂的是那是你，可能就是这么疯狂的爱上你 Crazy， 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事情陪你Baby， 我多么喜欢 You Let me 我开始寂寞，每天恨你 Baby 只是你要一起，还只是一起，还你的美丽，我开始控制不了情绪，开始疯狂的爱上你，你说没有答案给你，你我来来回回信息，时间停在一个标记，让你来告诉我秘密，就是我想和你一起。 Baby you so pretty, I'm pretty girl, 让我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我的梦里，不管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爱是你，为了我还能再次疯狂，但是那是你，可能就是这么疯狂的爱上你 crazy。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事情陪你一起 ，baby。我多么希望 you let me， 我开始寂寞，每天和你。只是你要一起，还只是一起，还你的美丽，我开始控制不了情绪，开始疯狂的爱上你，你说没有答案给你，你我来来回回信息，时间停在一个标记，让你来告诉我秘密，就是我想和你一起。 Baby you so pretty, I'm pretty girl, 让我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我的梦里，不管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 OK， 你要离开我。OK， 我不想太多，你挂住我的心，没有一点情让我一个人喝醉，就像你是你，还是忘不掉你，我开始清醒。全世界都是你 Yeah baby， 让我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我的梦里，不管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让我每天和你一切给你。是你， 耶，永斌 Run Bin 果然一直都没有让我们失望。你会发现，哎，这个好声音是谁？歌曲那么好听，他给我们带来的 Crazy for You， 为你疯狂，又为我们带来刚刚这首是你，等等等等 ，blah blah blah。哎，永斌很有想法的一个年轻人哦，写歌真的很好听，无论是旋律啊、歌词啊，还是流行度，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又会发现，在以前的歌手的这个创作的名单当中，哦，原来早就有他了。真是才子哈、啊！你看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现在走到台前唱歌唱得这么棒，哎，希望通过汽车音乐会听到我们节目之后，你也会知道现在流行风向标哈、啊，知道现在优秀的音乐人都有哪一些。永斌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一位才子黄子韬，2020年12月冒着热气儿的专辑《失眠》当中的这首《冰淇淋》，充满夏日欢赏的节奏，《冰淇淋》。 想呼吸新鲜空气，和喜欢的人一起，那么去哪里都可以，都可以。别问我什么问题，想做什么都依你。我要享受这种甜蜜，享受着。Come on, come on， 别乱跑到我身边来，在我的视线里面才有安全感。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什么今天天气又是阴天？可不以相信，竟然还是很甜。Ice cream, ice cream，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心地吃着我的 ice cream， 那些烦恼都离我而去了吗？想我吧。 Hey， I'm gonna tell you something。城市里吵闹不停，不如自然的清醒，在沙滩闭上了眼睛，闭上了眼睛，不管 几个手机一定会自动关机，我要享受这种甜蜜， 享受这、 yeah. Come on come on 别乱跑到我身边来，在我的视线里面才有安全感。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什么今天天气又是阴天，可不以相信竟依然还是很甜。 Ice cream ice cream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心地吃着我的 ice cream， 那些烦恼都离我而去了。 哎呦，我的手机总是不停的响起，原来你找了朋友一起聚会，然后在家里开 party。 每次当你喝醉我走好大都是我陪回家，不想你不讲的话然后转身继续睡、oh, yeah. 最喜欢静静的看着你的 smiley face， 在你的世界里我会一直做你的 ace。 Everyday 冲突需要你陪、oh, Of course babe I will stay yo 来自黄子韬，刚才说了，这是一张全新专辑当中一首作品哈，充满夏日清爽的节奏，也完全符合他自己喜欢搞怪幽默的生活理念，在 pop 曲风和 blues 混搭当中也找到了极致的平衡点，听起来不突兀哈，非常的和谐。黄子韬冰淇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作为影视剧《寻魂初恋》的插曲，一向低调的金玟岐在音乐世界当中却十分的高调哦。标志性的嗓音和充沛的情感给我们带来一首关于爱的歌，还有关于爱的定义。 雨下不停地滴答答照新城市倒影，一圈一圈笑意涟漪在你的眼底，有多幸运你伸出手比我的天空放晴，淅淅沥沥的心情竟然也如此动听，闭上了眼睛一起听风轻轻轻轻飘过云和岁月，许下一万种欢城市倒影， 一圈一圈笑意涟漪在你的眼底，有多幸运你伸出手比我的天空放晴，淅淅沥沥的心情竟然也如此动听，闭上了眼睛一起听风轻轻轻轻飘过云和岁月，许下一万种欢喜，所有分分秒秒天天都 是完全已经沉浸在其中了，真的是治愈都市男女的一剂强心针呢。金玟岐依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的歌曲，听得完全都已经投入了。好了，就来回顾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全新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柯有伦，泪绝不爱。 泪绝不爱，心中感慨，爱或不爱，对自己。 第24位，李俊逸，哎呀爱。 哎呀呀，爱得很得意，没有道理，一个眼神就能确定。 第23位，永斌 Run Me 是你。 让疯狂爱你无法忘记，让你每天都在。 第22位，黄子韬，冰激凌。 想到今天天气又是阴天，可不以相信今天还是天。 第21位，金玟岐，依你。 所有分分秒秒天天都依你，所有微微天天恋。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手中印 体樱花草。好了，喜欢这些音乐，再来预告一下，第二个小时还有你喜欢的永斌的《为你疯狂》，李玟《真情人》，李荣浩有《理想》，还有久违的林雨中《工体北》，旅行团乐队的《悠长假期》，还有方大同《够不够》，飞轮海 SHE 的《心窝》。喜欢这些歌曲，继续守住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吧。 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换新再出发。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Yeah, why is this for the man? Baby, 你就 amazing. I 可能这就是为你拍在照片里的方式，无法形容的在我脑海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来慢慢的透你的心。Oh my babe, 让我来看出你是否来慢慢的引入。 Crazy for you, I'm begging you, crazy. 百听不厌的一首作品。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就有听友在问哈，什么歌什么歌，谁唱的？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在问的哈。好了，今天你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冒泡了吗？来刷存在感了吗？来为我点赞了吗？下载听听 FM， 选择进入聊天室，先进入聊天室，然后选择汽车音乐会。待会儿还要告诉大家好消息哈，听听聊天室呢已经听听 FM 已经全新改版了，有很多新的玩法，还有奖品在等着你来拿，赶快下载全新版的听听 FM， 然后找到聊天室没有？找到没有？然后选择汽车音乐会，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说一个趣闻哈，趣闻算不上哈，就是说一个小新闻嘛，也是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近呢有这么一个事儿被报道哈，一辆轿车多次跟前车来讨卡，那公安机关呢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几天之后呢，当车主李某再次从收费站进站的时候再次的民警便当场抓获。驾驶人李某交代说，从2020年6月开始，他就发现紧贴前车可以不用缴纳高速通行费，也能顺利的通过 ETC 车道，便一发不可收拾。他通过进高速拿通行卡、出高速跟车蹭 ETC 的方式，在高速已经实施了多次的逃费行为。短短一年之间呢，逃一共是158次，金额达7300多元，造成了通行卡流失158张，其中追回了109张哈。哎，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况呢，相信不少车主会担心，这样被蹭 ETC， 那这个在前面这车会不会把这个费用到了自己的卡上，就是别人蹭车然后他用的这个费用全都刷在自家卡上呢？哎，针对这样的情况大家无需担心哈，因为你车载的 ETC 卡当你进入高速收费口会产生记录，你的行车路线呢都会被记录下来了，并不会因为前车或者后车蹭你的 ETC 而出现多收费的情况。如果遇到上述情况造成无法通过高速路出口的，可以知会工作人员前来核实之后进行放行，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向工作人员提供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进行报警处理。这种情况呢，如果多耽误一点时间呢，也不会给我们造成账面上的经济损失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首先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再有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再有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杜绝它，站出来，你不可以，怎么能这样。其实我也发现过一次啊，就是我觉得那个人可能至少有这样的动机啊，但是我没能让他得逞。就是我在过 ETC 的时候，他紧紧贴着我，好，你贴我好了，我就干脆停下来看你怎么办，然后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唰就走了。对，大家也是你坚决要杜绝这种行为发生哈。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这首歌曲还记得吗？李玟，Coco李玟，真情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的情人， 我的情人，我爱你。 在遥远的地球，在中国北京 The Center of Beijing， 我们发现每个工作日九点都会有强烈信号源。经过大黄蜂确认，原来所有地球上的汽车人都在听汽车音乐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与汽车音乐会一起点燃所有汽车人的热情。就在汽车音乐会。 哎，一说到大黄蜂，大家又想起了变形金刚了。变形金刚大家都看过吧，不陌生。变形金刚当中的敞篷车竟然被叫出来了，但应当是一款很难量产的概念车吧。正如这块车的概念所讲，电气化、数字化、自动驾驶等等技术将赋予我们无限的机遇，去创造现今普通跑车无法比拟的未来体验。只不过这个未来呢，是多久的未来，非常值得去期待。好了，今天为敞篷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Tay Candy 的这首 Step，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Hey.

哒哒哒，找到了概念精灵 Oh My Girl 一 mini 八专辑 Dear Oh My Girl 的灵感回归。 Oh My Girl 是继去年成名曲 No Stop 还有 Dolphin 横扫各大音乐榜，更达成流媒体平台播放过亿的好成绩之后，在今年五月这个春夏之际再次释放全新活力，推出的这一首 Dang Dang Dance。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丁，你是谁？继续在我们的倾听聊天室来帮我们点一下赞哈。然后告诉大家，在听听 FM 全新改版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多多来关注一下。你看，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改版的内容更加丰富了，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那么多档聊天室也同时开放了，选择你最感兴趣的话题和汽车音乐会来实时互动吧。在听听 FM 的这个推荐页面当中，你就会在聊天室下面看到我们的汽车音乐会，上面也有这个话题的互动哈。来，希望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将向你推荐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了。现在就下载安装升级版的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哦。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来拿呢。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还记得林宇中的这首《宫体北》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难得天气好，走一遭，向东四十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工地北，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跳就八戒，不知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昏，脸别跑，跟着感觉走就好。踢过了工体杯，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体杯晃就好。难得天气好，走一遭，向东四十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工地北，摇头又晃脑，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昏，脸别跑，跟着感觉走就好。一过了工地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体北晃

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夏天了，很多朋友呢是吃不好睡不好啊，容易的苦夏。 一下没事儿还三分虚呢，对吧？咱们说更何况呢，说大家这个夏天一来啊，我们首先天长了啊，人的这个白天的活动时间长了，我们的新陈代谢所需要的能量就多了。第二呢，在夏天天一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胃口不好，对吧？胃口不好，吃的本身又少啊，然后呢，吃的少，摄取的少，输出的多，很多人身体稍微一立秋，天有一点凉，稍微有点冷热一交替的时候，很多人就身体就不太好。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越应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高耗能的时候，摄入呢又不爱吃饭的时候，摄入点好的、精的、营养丰富的。那今儿跟大家说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 对， 海参， 海参，因为这个海参当中啊，它的营养成分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是的，那您比如说啊，海参当中，首先咱们人体所必须要的一些氨基酸类的物质，什么精氨酸、赖氨酸啊，这个丙谷氨酸啊，它里面都有。然后呢，氨基酸是什么呢？是合成蛋白质的基础物质，所以它比蛋白质的分子还小，它更好被人体的去吸收，它里边含的就非常多。另外呢，您说蛋白里边的海参角蛋白呀、胶原蛋白呀、海参粘多糖啊、海参那个软骨素啊，也叫硫酸软骨素，还有各种的皂苷呀、多肽类呀、矿物质元素啊、微量元素，甚至维生素，那个海参里面含量都会非常高。然后您再说，现代人说吃一些大鱼大肉不想吃，为什么？胆固醇太高啊，吃完了之后这身体指标受不了啊。那么海参呢，是高蛋白质、低脂肪、低胆固醇，口感呢清清脆脆的啊，凉着吃、冷着吃都可以。 没错，总体来讲，这个海参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但是说到海参呢，确实对人体的这个健康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呢，并不是说所有的海参的品种呢都能够对身体有益。 是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到，像我们国内的辽刺参能够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老祖宗记得呀，你说现在有这儿参、那儿参，什么黄玉参、梅花参、外国参、球参，但真正在老祖宗记的时候，说对身体真正好点的海参是什么？就是这辽刺参。辽东半岛、大连那一带，北纬39度左右吧，这一串啊，在这里边海底因为有特殊的洋流、特殊的气候啊、特殊的海水的盐度，所以呢，达成了这里的海参的成长的环境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一定要选择辽刺参，也就是那四带六排刺儿，底足非常细密，里边有海龙丝的这个海参。那么第二呢，我们吃海参的时候，除了选择正宗的辽刺参之外，还要选择好的培养方式。是什么呢？底波散养。底波散养啊，是就是岸上啊，大家把这海参孵化成小苗之后啊，潜水员下到水底撒海底了，海参就让它自生自灭、自我生长了，哎，看天吃饭了，对吧？那么下到多少深呢？水深30米到40米是海参生长的一个环境。但是有些人是怎么用这海参的呢？把海参啊在岸上呀，在近海弄一笼子呀，啊，围一片圈挖一坑啊，就把海参在里边养起来了。一年四季都跟那长个儿，然后呢也不怕天敌，也不怕有什么东西啊，喂点什么这个那个，成长速度还挺快，对吧？这样的海参呢，吃就不如不吃。那么我们要选择大品牌，比如像这个深海椒啊这样的。深海椒可能大家听得少，但是在咱们频率当中跟大家见面还是挺多的，特别它是在大连本地人认的这样的好东西。那么这就是深海椒的这个海参，选的又是底波散养的好海参，同时呢它的加工工艺又特别好，这是一个新的提升，技术提升。以前的海参呢直接捞出来之后叫拉缸沿儿， 大缸里边煮的什么呢，就是那个铁锅呀，像大缸那么大哈，饱和型的海水盐水，然后在里边煮海参，等于先拿盐给滋了一遍，滋完之后呢再晾干了，然后再去发或者再怎么弄。现在这海参出水之后呢，直接低温把它蒸熟，不用高温蒸，高温蒸杀掉很多的营养了，咱们说低温把它蒸熟啊，慢慢蒸熟，用低气压。您知道那个喜马拉雅山上那个水它煮不开对吧，70度可能就冒泡就气化了，这是因为气压低。同样呢，我们用这个低气压半真空状态的时候蒸这个海参，它出来之后呢，因为它温度低它也熟了，但是它的营养保留会更加全面，就是新的科技带给大家好的体感。但是您注意了，这些所有的过程全是物理性的，没有化学添加剂、防腐剂啊、增杂剂啊、膨大剂都没有，只有是用水去蒸它。所以这样的海参给大家吃起来底波散养的正宗的辽刺参，又是鲜活的鲜蒸的，您可以放心吃。个头今天还大，40克左右一头的。 哎呦，那平时的我们25啊什么30、35已经非常大了， 对对对， 但是今天呢是40克左右一头，那可真是大参了。 是、所以这一颗参啊，一个人啊基本上可以分2顿吃，甚至到3顿吃都行啊。一人一天15到20克足以啊。 对，咱们今天好像是400克一包， 400克一包，对，一包也就是10个左右吧， 十个左右，给大家是5包， 是的 啊，一共是5包，400克一包，那么每包里边呢有10根，你想要相当于一根就是40克左右了， 哎， 实际上有些老年朋友其实没必要一天吃那么大的一根参， 是的， 吃半根就可以了， 是的， 是吧？那今天咱们差不多是有50头左右， 50头左右差不多啊，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大概是 小7000吧，6980块钱左右， 今天咱们 直接给大家不卖关。1299，还送您30袋爆汁海参伴侣， 那还是比较合算， 很划算喽。 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再解释一下，您就知道了啊。那今天这个海参呢是辽刺参啊， 正宗辽刺参， 是对这个底波散养的， 到底上去。 另外呢，它是利用新技术，就是鲜蒸的海参啊， 营养保留全面， 这几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另外今天我们的头大呀。咱们是一只，也就是一头啊，有40克左右，大 个 这么大的参，咱们呢一共给大家呢是400克一包，给大家是5大包， 五大包， 差不多有50头左右吧。 是的， 50头左右的话呢，那么如果一天吃半根的话呢，咱们可以吃到100天。 哎，真的，您像一天半根的话，今天咱们50头加起来100天，足足一夏天一个季度啊。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需要多摄取点营养，吃着少而精的食品， 而且刚才呢，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40克左右一根吧，相对比较大，像一些老人啊、上班族啊，其实啊，您多吃也没用，多吃浪费了。 对， 咱们就是啊，半根就是20克左右，半根就行了啊。然后这么算计的话，您可以吃到100天。 是的 啊，而且呢，我们今天的价格呢，外面卖要6980， 哎， 今天呢，我们是1299，您就可以拿走，而且订上以后拿到的是一张提货券。这样的话，很多人多订也不会说塞在家里没地儿放， 是的。 如果您想送人的话呢，送人一个提货券也挺方便的。所以呢，这些我们都想非常周到。另外呢，还有今天的赠品就是海参的鲍鱼汁30袋， 海参鲍汁。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实话实说，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吃海参对身体好， 是的。 但是任何好的东西，您要经常吃，连续吃才好啊。 就像您身上，我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您身上的营养的积累它不是一天的，您身上营养的流失，您身体现在这种状态也不是一天两天所积累的，所以慢慢呢，我们说就靠海参呀，靠一些我们的很好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帮身体慢慢再把我们的积食垒起来，让我们的身体慢慢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良性的一个循环的状态，配合好我们一些比较好的作息生活的规律，我相信大家都能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等这夏天结束立了北京金秋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去爬香山对吧，您去看各种的风景啊，这个时候您能感受到生活的各种美好。 没错，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我们给大家呢是400克一袋，给大家是5袋啊， 是的， 每袋里边呢大概10根左右，这就是50根，也就是50头。市面上呢，咱们是6000多，将近7000了，但是今天我们1299啊， 是的， 所以价格还是比较合适，而且呢，订完以后得到的是提货券，您自己家里吃啊，或者是送人呢、都非常的方便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